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现在开始并机播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中波774千赫，有线调频97.8兆赫内容。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Glad to see you out there on the air. Usually, when I say out there, 就是你们那里的意思。现在向大家在问你们那里，向大家问好的意思。Glad to see you out there， 这样的说法。我们今天看的是 Lesson 166. Now the title is music a noise? 音乐是噪音吗？好，一样的，我们先为大家把这篇文章念一遍。A music lover of the 19th century might have had to make a considerable sacrifice of time and money to follow his hobby. However, the arrival of the radio has made an almost unbelievable difference in our lives. Nowadays, people do not have to pay money to follow their hobby of listening to music. Instead, they have to pay to get away from all the noise. Music has become part of the noise system that surrounds us. It is constantly in the air. It assails us.At home and at school, in a taxi, and even along the sidewalk. There are even companies that make a living recommending the right kind of background music to anyone who may ask. Be he the manager of a store selling expensive gowns or a dentist with a waiting room full of nervous patients. 挺有意思的。好，我们现在直接来看。A music lover of the 19th century, 19世纪,喜爱音乐的这些人,或一个爱好者, might have, 很可能曾经,这个 have 后头再放这个 had, 原来是 have to 的意思,在 have 后头必须改用过去分词,所以 might have had to, 当时很可能曾经不得不,不得不怎么样呢?Make a considerable sacrifice, 必须要做个很大的牺牲。Considerable 来自于 consider 这个字。Consider 通常是考量或是考虑。I'll consider doing that work. 我会考量做那件事情。Consider 后都要放动名词。但是 consider 这个字它变形容词是有两个。一个叫 considerate, C-O-N,S-I-D-E-R-A-T-E 那是代表体谅的 I like him because he's very considerate he's very thoughtful thought T-H-O-U-G-H-T F-U-L he's very thoughtful he's very considerate that's why I like him very much 这个 considerable 也就是你现在见到的是代表大量的跟 considerate 体贴的完全是两码事。但这里 make a considerable sacrifice of, 就是做出大量的牺牲。牺牲什么东西 ?of time and money, 大量的时间以及金钱才能够 to follow his hobby, 才能够追求他的嗜好。这个 follow 在里边就等于 to pursue his hobby, P-U-R-S-U-E。它是指的是当时讲的是你要听这个音乐有个东西叫 gramophone 也就是我们讲的留声机那个时候19世纪末那是当时要听音乐的时候留声机很贵的那声音又是难听就一个尖尖那个东西然后呢放在那个大那个胶那个铁那个唱片上面然后上面就一个大喇叭 我们导播有没有看过这种图片看过了，对不对啊？真实的还没看过，那个声音音感出来沙沙的，还真是不好。However, the arrival of the radio has made an almost unbelievable difference in our lives. 不过这个到来，什么的到来，这个 arrival 当然就等于 the invention, I-N-V-E-N-T-I-O-N, 发明 of the radio, 不要念成 radio, 三个音节 ,radio, 要念得清清楚楚。不过这个收音机的到来，收音机的发明 has made, 就是用现在完成时，已经使得创立了，或者 has made, 已经创立了一个什么呢，或者造成了一个什么呢， an almost unbelievable difference, 一个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想不透的， unbelievable, 不可相信的 difference, 这个 make a difference,大大的做了一个改变。Difference 好像是三个音节 difference, 实际念是两个音节 difference, 那个 ER, 那个 E, 那个 ES 不念出来 difference, 这样念 in our lives, in our 就产生连音。在我们生活中，日常生活中啊，大大的造成了很大的也想不到的一种改变。不可思议的改变。Nowadays, people do not have to pay money to follow their hobby of listening to music. 现在呢，大家都不需要花钱来追求他们的嗜好。什么嗜好呢？ Of listening to music. Switch on the radio, and then music will come. 你只要把这个收音机这么一打开，音乐就来了。Switch on, 我刚才用了这个字，就等于 turn on.T-U-R-N, turn on, turn off, 代表关掉的意思。那也可以用 switch off, switch on, S-W-I-T-C-H, 啊，用这个字。Switch on the radio, switch off the radio, 但通常用 turn on 跟 turn off 会比较好。这个也可以用在指的这个一般的男女关系哦。我们常常讲说 Well, look at that girl passing by. 你看那个女孩子刚经过的那个女孩子 She really turns me on. 导播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She really turns me on. 她把我的电源打开了，也就是我兴奋了，我好想要找她去，因为那女孩子要过去好美啊，这样。但是这个女孩子如果是长得是非常内在美呢， Wow, she turns me off.他令我倒胃口，把我的电源关掉了，这样子。所以呢，也有这样的一个用法。好，但是那个时候就不用 switch on 或 switch off 了，要用 turn somebody on, turn somebody off 的用法。好，不管怎么样，那么我们现在继续往下看。我们现在就不需要花大钱，根本连钱都不要花，就可以追求听音乐的这么样的嗜好。Instead, they have to pay.To get away from all the noise. 相反的 instead 在这个地方就等于 on the contrary. On 加定冠词 the, 再放 contrary, C-O-N-T-R-A-R-Y. 相反的 he is nice. 我们常讲造这么一个句子，前面一个否定句，他不好， he's very bad. He is nice. On the contrary, he's very bad. 或者 instead, he's very bad. 这样用法。所以呢，相反的 they have to pay, 现在的人都必须要付钱，就 pay money, money 省得掉了。To get away from, 就是呢离开的意思。远离 all the noise, 种种的这些闹音噪音。这个 noise 这边也可以加 s, noises, 各种不同的噪音，但它也可以当不可数的名词。所以这边它就没有加 s, 也对。但要小心 get away from, 有个很好的用法叫做摆脱，摆脱各种烦恼。他英文有这么一句话 Hey Peter, you've been working like a dog day and night. 一直以来你一天到晚昼夜忙得呢像狗一样。You've been working, you have been. B-E-E-N. You've been, 快速的念法, you've been working very hard like a dog. 累的工的工作一直像狗一样的这样累。Day and night, 这样的说法。接着乔小朋友就说了 You need a very good vacation. 你必须要好好度个假。To get away from it all. 这句话就很重要了，这个短语。摆脱一切烦恼。To get away from it all. From it all. A-L-L. 那个 it 是代词，是固定的。那个 it 指的 all the troubles. 那用的时候呢，就是 to get away from it all. 一定要这么讲，用别的方法都不，别的字眼都不对。Hey, you need a good vacation to get away from it all. From it all.记住练成连音，习惯成自然，多练英文。好了，接着往下看。Music has become part of the noise system that surrounds us. 音乐已经成了这么一部分。什么一部分呢？他说呢，这个所谓 the noise system, 就是噪音系统，就是一系列的噪音的一部分。什么一系列噪音呢？That, 就等于 which, 代替前面的 noise system, surrounds us, 环绕在我们周遭的。好，接着我们就往下看了。It is constantly in the air. In the air 就弥漫在空气之中。但是我们特别要记住，如果是用 on the air 的时候，哦，你就知道这个时候是广播上的术语，叫做播音中。This program is now on the air. 现在这个节目正在广播之中，正在录播之中。所以你到了电视台，它会写用 on air, 那个定冠词的省得掉。就正在录播中，拍摄中啊，或者广播中，电台的广播。那么正在广播中也是用 on air, 那个定冠词的去掉，也是这个标语。但实际讲的时候要用 on the air. When will the program be on the air?这个节目什么时候播出啊？我们就可以这样。但 in the air 是在空中，弥漫在空中。It assails us. 这个 assails 就等于 attacks, 攻击的意思。好，侵袭攻击 ,attack 加个 s, at home and at school. 在家里头也有，你在学校里头上学的时候也有。好，不管怎么样，挺有意思的。In a taxi,在出租车里头，那还有什么东西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呢，各个地方 ，and even along the sidewalk， 甚至沿着人行道上面，人行道呢，那也会有听到这个的声音，公交车来回走动的声音，或者人叫嚣的声音，喝醉酒啦，就在那边发脾气啦，就乱叫啦，这样子啊，什么声音都有 ，the sidewalk。There are even companies, 现在甚至有这样的公司哦。Company 当可数的名词的时候代表公司。He is very young, in his early 30s, 他大概三十出头多。But he has five companies, 他却有五家公司。那如果 company 当不可数代表陪伴。I need you to keep me company, 我需要你来陪我。Honey, 亲爱的，来陪我嘛，这样 keep me company, 不是 keep my company 哦。你把 company 改成 my 的时候，来保管我的公司哦，叫 keep me company。Company 当不可数名词，还有一个很好的用法 ，I enjoy your company, 我喜欢你来陪我 ，I enjoy your company 这样说法。他说，甚至有一些公司。That, 就等于 which, make a living, 或者是 by, 它是这样的维生，借由什么方式呢 ?by recommending the right kind of background music, 借由提供或者是建议它是适合的那种背景音乐。什么音乐呢 ?to anyone, 对任何人来讲。什么任何人 ,who may ask, 是这个想要询问的这些人，小心哦！这里 be he the manager of a store selling expensive gowns or a dentist with a waiting room full of nervous patients. 这个 be he 根本是从 whether he is 变过来的。不论他是不是是这个经理，一个商店的经理，什么商店呢？that sells expensive gowns， 在贩卖，把那个 that 关系代词去掉 ，sells 就变成 selling， 贩卖昂贵的这种所谓礼服叫 gowns， 尤其指的是女孩子的晚礼服 evening gowns。不管是他是卖晚礼服的昂贵的晚礼服的经理，或者是 or whether he is A or B 的句型，或者是一个是呢牙医 with a waiting room， 牙医的那个候诊室那个地方 full of 带了一个候诊室，这候诊室里头呢 which is 那叫 full of nervous patients， 充满了种种的各种的不同的很紧张的病人，因为牙医看牙的时候呢用那个这个是这样磨的这样子啊等等。好，那我现在就要谈 be he。 这个 be he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用法， be he A or B 的用法。好，每个人不论老少都应当爱他的家人， everyone be he young or old，然后加个逗点， be he 前面 be 前面也加个逗点， everyone 逗点， be he young or old 逗点， should love his or her family， 就这样讲，就等于 whether he is young or old 一模一样的意思，所以这个呢就要了解他原来的意思是这样。休息一下待会来。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北京外语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赖世雄老师，感谢大家一路以来对长春藤赖世雄英语的喜爱与支持。赖世雄07点英语一共有230讲，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网 www.ivytw.com 进行购买，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外语广播，在长春藤专场优惠处进行购买。现在我们把这篇文章请大家跟着我跟读一下，然后我们直接用我用英语的现场的啊，没有做任何准备的 paraphrase，那你们大家也跟着也可以做练习。A music lover of the 19th century might have had to make a considerable sacrifice of time and money to follow his hobby. However, the arrival of the radio has made an almost unbelievable difference in our lives. Nowadays, people do not have to pay money to follow their hobby of listening to music.Instead, they have to pay to get away from all the noise. Music has become part of the noise system that surrounds us. It is constantly in the air. It assails us at home and at school, in a taxi, and even along the sidewalk. There are even companies that make a living recommending the right kind of background music.To anyone who may ask, be he the manager of a store selling expensive gowns or a dentist with a waiting room full of nervous patients. 在这边最后的这个解说我稍微说一下，这个他说甚至有些公司呢，他这个靠这样赚钱，就提供呢背景音乐。以我个人来讲，我就是这样子。When I'm at work,I have to listen to background music in order to concentrate on my work, on my job. 在我工作的时候，上班的时候，我都必须要有背景音乐，我才能够专注这样子。 导播也没常看到我就用背景音乐这样。这种背景音乐通常呢是什么样的音乐呢？叫 Bossa Nova， B-O-S-S-A 再加个 Nova， N-O-V-A， Nova 是来自于拉丁字西班牙文字的，就是 New， Bossa 就是时尚，新时尚音乐，其实这个几十年前就有了这样啊。啊，这不管怎么样呢，这种音乐它是即兴的，所以让人觉得就很舒服，这样在轻轻的小声的放着，然后好好的看你的英文。我自己即使在爬山的时候都会带着音响呢，手提的音响，然后呢好好的呢就是边爬山边听音乐，然后在旁边休息，然后呢再看英文的东西，我都是这样做的。 Well, this lesson actually is aboutNoise. For some time in the past, people had to spend a lot of time and money in order to get the things they want. In other words, they had to pay to listen to music. But today, the situation has already changed with the invention of the radio. Every time you turn on the radio,Music will come out, and you feel very happy. However, too much music means too much noise. Not only that, but wherever you go, you can hear all kinds of noise. For example, in a taxi, perhaps you are also exposed to music. And as you walk down the sidewalk, you can hear a lot of buses passing by,making a lot of noise. That can make you very sick. Even back at home, you're watching television, and then some noise comes out naturally. So, some companies are now making a living by recommending some kind of background music that can help you calm down or concentrate on your work.So, the situation, the world is different. What do you think? 你的看法又是怎么样的？就这样子，大致上你用这个所谓的这个自己的英文，这样随性的这样讲，这才是你自己真正的英文。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我们的语法的重点。我写的第一个介绍呢，这个里头所谓介绍这个动词短语 make a living 的用法，通常呢是可以加个 as， 靠什么为生，或者是 earn a living as， 靠什么身份为生，也可以用 by 加动名词，那个 by 通常省略掉，像 Peter makes a living as an English teacher， 我啊就是靠教英语为生，当英文老师，也就等于 Peter makes a living by teaching English， 那个 by 可以省略掉。所以我们的文章里头就有了这个说这个这个句子。There are even companies that or the which make a living by recommending the right kind of background music to anyone who may ask them. 第二，注意本课最后长话符号就是连句符号，短的符号呢叫短话符号，就是连字符号，所连接的副词从句。Be he, 你看到没有这个用法？就等于 whether he is 的用法， whether he is A or B， so whether he is the manager of a store selling expensive gowns or a dentist， 你看这边是果然用 or a dentist， 连接呢这个前面 the manager， 所以这个用法呢你可以看得相当的清楚，我就不再说了。好了，那么接着我们仿照句子就来看。Everyone should obey the law, whether he is a soldier or a civilian. 同样的，我把 whether 去掉 ，he 之后的 is 往前掉，就变成 be he， 就变成 be he a soldier or a civilian。啊，不要念成 civilian， 这样念法啊，就是百姓。不论是军人或百姓，每个人都应守法。我就模仿造这么一个句子。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如果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到电台的网站 www.a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今天我们要讲解的是英文的演讲，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你好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something regarding teaching. The speaker Christopher Emden is an education pioneer. He is also a science advocate who uses hip-hop to make better teachers. 那么这一位演讲者呢，他呢是一个教育方面的先锋，并且呢他积极主张大家去学习这个科技类的这个学科。那么他呢创新的地方就是通过 hip-hop 这种舞蹈的形式让老师的课更加有意思。 What do rap shows, barbershop banter, and Sunday services have in common? 哎，马上呢，他就提了这几件事儿。他说这三个事情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呢？第一个就是 rap shows， 就是这种说唱的表演。第二个是 barbershop banter， 就是在理发店逗笑啊，就是说话比较逗的这一类人。And Sunday services， 啊，就是在教堂的这个牧师星期日的这个宣讲。啊，这三件事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呢？ As Christopher Admin says, they all hold the secret magic to enthrall and teach at the same time. 嗯，其共同点就是所有这三种形式都有一个秘密的魔力要吸引他的听众和学生。 没错啊，今天我们这篇演讲的标题叫做 Teach Teachers How to Create Magic， 它的意思是教老师如何创造 magic， 一种魔力哈。 好，所以呢这位老师呢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学生嘛，学习的效果要保障一定还得是要能够专心。那么怎么让学生专心而不至于说觉得哎呀这个课好无聊啊我就盼着他玩呢，那就是需要老师各自施展自己的魔术。 嗯，我觉得特别是对于那些年纪比较小的孩子，本身孩子注意力就不容易集中，所以他的老师如果能够创造这种 magic 来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可能讲课的效果会更加好一些啊。 他用到一个词叫 enthrall，E-N-T-H-R-A-L-L， 就是吸引的意思，就是把注意力吸引过来，使得他的讲话引人入胜。好，接下来他说 ，and it's a skill we often don't teach to educators。那么这个技能呢，经常我们不会对这个从事教育的老师来进行特别的培训。 A longtime teacher himself, now a science advocate, Admin offers a vision to make the classroom come alive。 啊，他本人，演讲者本人就是一个从教很久的一位老师。那么呢他现在积极主张学生们去学这个科技类的科目，他呢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让课堂更加积极活跃充满笑声的思路。那我们在开始播放这个录音之前呢，咱们先这样给大家预习一下生词。首先呢第一个词是 aspiring， A-S-P-I-R-I-N-G， aspiring 就是有激励性的啊，这是形容词。第二个单词是一个组合形容词叫 age old， age 和 old 之间有横线，就是自古以来很久以来很有历史的这个意思， age 就是年龄和年代的意思。好，第三个单词是 graduate， 这个 graduate 除了有研究生之外它还有一个就是毕业生，所以它是两个含义。 嗯， 比如说在演讲中呢他提到了 A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这是教育研究生院。 也就是说类似于这个师范专业，但是是在研究生级别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这个地方。 所以以此类推，很多研究生院都可以叫做 The Graduate School of 什么什么，对吧？ 对，比如说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研究生的商学院。 没错，商学院。好，接下来呢是 Babble On， B-A-B-B-L-E， 这个 Babble 就是一直在说， On and on 就是指持续的，比如说 It rains on and on， 这个 on and on 还挺好用的，就是一直在下雨。那你要是说 Somebody keeps talking on and on， 就这个人不停地说。接下来呢就是 Narrative， 这个 narrative 这个单词呢是名词的形式，是旁白的意思。我给大家拼一下 N-A-R-R-A-T-I-V-E， Narrative， 那说话的这个人叫 Narrator、这是一个人呢， Narrator 讲故事的人、 Narration 就是旁白这件事情啊，这个名词叫做 Narration。 好，再接下来一个词叫 paraphrase。 我觉得这个单词如果是大家经常去学习语言类的这种相关的技能呢都不陌生。 对， paraphrase 就是你用不同的说辞来表示同一个事情。 好，然后呢再往下一个单词是 transform、transform 就是改变，把什么什么东西变成什么什么东西的意思。在课文中说 transform them into angels， 就是把 them 转变为 angels， 天使，把他们变为天使的意思。好，然后再接下来的是 folks， F-O-L-K-S， folks 这个词呢就是指 people， 它是比较口语化的方式、所以呢你就会听到 folks 你就知道指 people。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给大家预习的生词，接下来请您听听看今天的这一篇英文演讲。 Right now there is an aspiring teacherwho is working on a 60-page paper based on some age-old education theory developed by some dead education professor, wondering to herself what this task that she's engaging in has to do with what she wants to do with her life, which is be an educator, change lives, and spark magic. Right now, there is...an aspiring teacher in a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who's watching a professor babble on and on about engagement in the most disengaging way possible. Right now, there's a first-year teacher at home who is poring through lesson plans, trying to make sense of standards, who's trying to make sense of how to grade students appropriately, while at the same time saying to herself over and over again,